小明说：“我爱玩，不会玩。”小花说：“我比他们都强。”杨元说：“ 想玩容易，他会玩他难。一口清香，两句二黄，三餐家壮，四季衣裳，你们都会吗？” 咱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小花的酒吧那开的可热闹了。怎么个热闹法儿？ 哎呀，不，咱们全院人呢，祝大家伙儿。 这么长时间以来， 咱们统一一个人说行不行啊？祝大家伙儿 节日快乐！ 快乐大街酒吧里。 嗯， 吃多了吧？ 谁说的？ 是不是三餐加转，三餐凳转着吃了？ 我就没闲着是吧？ 有点晕吧，还喝点小酒。 这怎么正常没事儿？今儿 就是将进酒，杯莫停。 哎，行了行了， 请君歌一曲。 哎，行了行了， 请君倾耳为我听。 说错了吧？ 干什么？ 请君为我倾耳听。 啊，请君为我倾。 你看背都背不对，你还跟我聊？ 哎，杨元，你在这儿呢？ 啊，我在这儿呢。 你们家吃的应该也不错吧？啊， 我们家吃的就差点意思。 他呀，这巧嘴来了。最近小花，你们家是不是揭不开锅了？ 我看他这说，一点也没显出你想吃的样。 一 是他那炸酱面没香椿，这月份有香椿多好吃。 你看看， 你看看咱吃的香椿豆腐， 哎， 炸香椿鱼儿，香椿豆。 吃多了这玩意儿上火，我告诉你。 然后还有香椿面， 哎呦， 你看看， 哎，一张嘴香椿芽。有香椿芽 都绿了嘴。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院里有棵香椿树。 哦， 啊，天天 啊，香椿树现在还真是结香椿的时候了。 对呀，啊， 我 天天爬树去，天天爬树， 爬 啊， 够 爬，爬够啊， 往下打， 往下打那不新鲜，上去 我明白，就跟明前茶似的，非得是那个女孩子的纤纤素手去摘，这茶才香。 对， 你就 荤手就不行了。 吃香椿就必须拿你这手。 不是不是不是，我摘香椿之前，我都拿那个蒜汁泡。 泡手 摘那香椿，它那挥发性才强， 直接就是一道菜。 你看看这讲究不讲究？ 你说的是瞎话吧？逗我呢是不是又？ 啊，对呀，啊。 最后谁拿蒜泡手，多杀手啊！ 这蒜汁泡手也是为了杀菌。 嗯 啊， 他现在 没听说过。 说洗手那么多好东西，干嘛非用蒜？ 对呀，啊，有八四。 我手还要呢。 哦，还要呢 啊。 哦，当然我也是跟你玩笑 啊， 咱们说说吃吧， 啊， 因为杨元确实在吃喝呀玩啊这方面都是很强项的。 嗯， 是 非常强的。 是吗？ 嗯，你不信吗？ 我 其实我也不信， 我是没看出来。 哦， 你说这吃就吃成这样， 就是坨不够大。 吃怎么说还黑眼圈了？ 黑眼圈那跟睡有什么关系？ 光吃没睡，所以就吃出黑眼圈了。这是吃的养眼， 你得调整一下啊，吃点好的那个补养一下啊。 那您比如说呢？ 吃点补眼的， 补眼的，哦， 对，就没有黑眼圈了。 吃肝儿， 哎，羊肝羹， 哎，你看看， 然后拿那个茶水洗眼睛 啊，是茶能明目。 哎呵， 你看 电视剧都没找看， 没错。 那你说这个季节应该吃点什么好呢？你看，那这段时间大家有可能不出去了，外边人山人海的， 嗯， 干脆在家整两口小酒，做几个小菜， 嗯， 吃一吃。那你有什么好？ 这月份炸花生米， 这 哪 月份 不能 炸花生米啊？ 哦，可以啊， 啊。 你得吃春天的特别。 春天咱这还真知道， 嗯， 什么炸香椿鱼啊，炸个花椒芽， 嗯， 然后弄个什么槐花饼，弄个榆钱糕。 嗯，槐花还早点吧，稍微。 嗯，反正就这 月槐花开 啊。您说那还是阴历的是吧？ 对， 是吧？那更晚。关键这月份，先桃花三月桂鱼肥。 嗯， 这时候吃鱼最好。 桃花不流水吗？桂鱼肥。 桃花三月桂鱼肥， 哦， 有这么个诗句， 反正也是桂鱼肥。 哎，对对， 我这是桃花流水桂鱼肥，他这是三月桂鱼肥。 您 这 是流水桂鱼，我这是三月桂鱼。 对对对，这俩诗人， 嗯， 都吃桂鱼。 哎，对，这三月份是吃鱼最好。 桂鱼我知道，这 对 这尤其吃桂鱼，臭。 嗯，哦，您是这是安徽吃法还是湖南吃法？ 抹酱豆腐，臭鳜鱼， 还抹酱豆腐。 哎，我跟你说， 啊， 这是臭豆腐。 在家怎么抹这？对对，在家怎么吃臭鳜鱼？ 嗯， 先把这花刀弄好了， 嗯， 抹上臭豆腐， 哎， 然后在那冰箱里一封， 嗯， 然后拿出来一蒸。 那您那冰箱还要吗？ 要啊。第二天再搁点什么香的东西一吸， 哎呦呵。 哎，鳜鱼和那个就是"鳜"字不是鱼字边的，然后那边 一个 绝，所以好多人念成大绝鱼。 是原来哎。原来我们票房上有一个姐们儿，就是说哎，中午吃的特好，哪儿吃的？老字号太丰楼吃的什么干烧绝鱼？什么东西？您吃的这叫什么？干烧绝鱼啊！ 我说您这真棒哎！ 是是，现在很多人啊，就看了半边就敢念这字儿。 嗯， 他一定没看过"桃花流水鳜鱼肥"这句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吗？ 金守申先生写的桃花三月鳜鱼肥、 那是说，所以我这是 他是两个诗人嘛？ 王志和写的， 做穿鳜鱼的王志和。 王志和正经是个文人， 是是是， 是不是？人家好像是落了牌的橘子。 这鳜鱼是不是北方南方都产呢？还是说 都产呀、啊？ 河鱼， 嗯，中国就那么几大河鱼嘛，什么鳜鱼、草鱼、鲤鱼， 怎么做好吃呢？ 那看您喜欢吃什么了。 糟溜， 口重一点呗。 糟溜这个，哎， 臭。 炒鳜鱼有湖南版的，有这个安徽版的。 哎，他干嘛非得臭这鳜鱼呢？臭别的不行吗？ 鳜鱼香啊！ 对你臭别臭草鱼， 草鱼又刺儿多。 哎， 这 不好臭 啊！ 不能说臭鲤鱼吗？ 对，臭鲤鱼，鲤鱼就不像是臭用的。 鲤鱼本身就有土腥味嘛， 臭鲫鱼。 所以就是应该臭鲤鱼啊，应该是把鲤鱼这个土腥的味给压下去。 鲤鱼一般做别的吃，你比如说 糖醋啊， 哎。 它就得臭鳜鱼 啊， 对，而且 鱼可能肉 鳜鱼过去个儿都小， 嗯， 它是食肉鱼， 太小了，刺儿多也不行，臭鲫鱼， 嗯，哎呀，哎呀， 臭鲫鱼汤，你这怎么喝？ 这屋子就别待了。 所以我从科学角度的请教杨元，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种鱼非得臭这鳜鱼呢？ 这个儿小，肉紧实， 哦， 臭着才好吃。 那北京人通常怎么吃呢？咱们一般不太臭的， 或红烧或干烧， 哎，干烧干烧。 干烧，你喜欢这个口味重的是吧？ 对， 这个 鲁菜特点嘛，干烧嘛， 有点小甜味儿、 嗯，有点小甜味儿、 嗯， 甜辣味儿， 嗯， 是吧？ 辣味儿不重，甜味儿也不重，就是 最后干烧烧的时候再来点肥肉丁， 对， 哎，出点那个大 油 的那个香味儿，哎，就好吃。 这拌着饭，来口小酒， 嗯、 嘿， 香蒜盐再炒炒这个啊， 炒什么呀？ 炒炒这个 啊，您说说， 我想想，鸡蛋行吗？ 行。 还能炒什么呀？ 一般像是炒鸡蛋跟像是摊鸡蛋还是俩菜？ 哎，对对对， 摊鸡蛋鸡蛋多， 摊的更好香、嗯。 你把那个香椿搁在那鸡蛋蛋液里头， 直接一铺开了就是摊鸡蛋。 当然说就是以前我跟大磊就聊过一次，就说北京人家里门口爱种些什么，就什么枣树啊， 鲁迅先生是不是？ 对， 种两棵枣树呢。 对， 然后这个一般还要种柿子的， 种柿子， 对吧？院里 槐树多， 槐树大槐树 啊， 嗯， 然后 石榴 是矮的， 对对， 并不高，对。然后还有种海棠的， 种海棠 的， 嗯， 不是说了吗？ 天蓬 石 榴树， 对，天上飞过胖丫头嘛， 嗯，那是种院里头的。 我觉得像杨元，既然是研究吃什么这些，那就家里种什么都得吃，最后 种什么都吃了， 种什么都吃了， 落在一个吃字才行呢。 哎。 啊， 种点牵牛花也吃， 啊，就吃牛。 你认为牵牛花就是头牛 啊？对，我们家还种着茉莉花。 你看， 啊，那个就喝茉莉花茶。 可见这个科学家也好当。 那是，他这关键是种什么吃什么嘛。 哎，你说那些科学家是不是特羡慕你啊？ 为什么羡慕我呀？ 他们都研究很多很枯燥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但是他们自得其乐啊。还有很多东西他吃不了啊，也用不上。 就是研究原子的， 怎么没有啊？酒酿原子多好吃。 比如说他研究， 而且南方这原子就是丸子， 嗯， 是不是？人可能赶上个爱吃丸子的科学家，人就研究原子， 研究火药的。 那你得做饭吧，你不能老过寒食节吧？ 对，炸饭， 火药啊，不是炸药，跟那 TNT 啊没有关系啊。 火药 研究导弹的， 拿硫磺。 导弹的人天天吃茶叶蛋嘛？ 哦， 哎，你那粘蛋就算。 像咱们老叶研究修飞机的。 呢吃鸡 呀、啊，吃鸡呀、啊，对不对？ 每天晚上，我听他天天晚上说吃鸡。 嗯，对，吃鸡。 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挺羡慕你的，因为他们这老吃一样，他腻得慌 啊。 对， 他不像你一天到晚 逮上吃上 了，还有好吃的啊，各体类哪有什么好吃的？北京又出什么新的好馆子了？这是我的学术项目 啊，对， 我研究这个。老板，给我一好座，我研究这个。 人老板说：“我给你点盐得了，你们吃咸着了是怎么着？” 就是，所以我就说他们得多羡慕你啊，每天都干这个。 那是啊，那吃的好啊，营养的好啊。你看咱们这出来都红光满面。 你怎么那么会挑这个学术研究项目呢？ 我们这学术研究项目不是自己挑， 哦、 是祖上分的。 哎、对喽。 怎么天生带的？ 就学术研究就是自己的，按照自己学术兴趣，都是按自己兴趣走的，没有说什么人家就爱吃鸡。有就爱吃鸭子的，你看那个过去清宫里头，是不是那个后妃，都有每天都有份例，是吧？你像那个当这个肠子，一个月就是七只鸡， 哦，常在一个月七只鸡， 一礼拜就让吃一只鸡， 那还可以了。 一个月七只鸡， 一个月七只鸡，四个月 一礼拜吃一只鸡啊， 还富裕三只了。 哦，七只鸡，所以你看，有的常在为了是吧，就想吃鸭子，那怎么办呢？那我得努力、拼搏、奋斗、宫斗、 啊。就这个级别还不让吃鸭子、 啊？没有啊，没有啊， 鸭子比鸡高一级。 哎，品。你知道吗？ 啊、哦，你得贫，你多得贫，贫 内 级， 哎， 你不贫不行。 那我应该做的皇后娘娘了。 贫内级的， 哦， 贫内级的，这个就能吃一个月七只鸭子， 那鸡就没了， 鸡就没有了。 想 吃鸡，那怎么办？你就得犯错，就不能太贫。你太贫了呢，你就 对你得回肠子， 哎，对，就得回肠子。你像到飞，到飞就是一个月各五只。 哎，这好， 这就好了。 一只鸭子，一只鸡， 一个月各五只 啊！ 哟，那个数也还多了呢。 对，十个呀。 对啊，你皇后那一天一 各一只鸡， 各一只，各一只 啊！一天， 你看 你得吃够一只鸭子，一只鸡才能当皇后。 所以 算了，小了不行。 所以甭说我们这科研项目，就连后宫他都是按照这个吃来努力的。 哎呦，那要吃上羊，这得是什么级别 了？那个，你刚才说些嫔妃怎么都是鸡呀、鸭呀？那些其实 我没说 后宫除了鸡就是鸭呀，没有羊牛啊。 有没有牛 啊？ 牛是干嘛的呢？你比如说皇后，皇后她有50头奶牛。喝奶呀、啊，吃喝奶茶呀、啊， 喝奶实在喝不动了，吃一个吧。 但不吃牛是吗？ 不吃牛， 就喝牛奶。 喝牛奶，就他也不是为喝牛奶，他做个什么奶酪啊？ 哦，面膜啊， 你面膜就洗个澡啊？ 哦， 啊是吧？这个羊和这个猪肉就算在肉里头。 那个倒是都有， 那、都有。 打最底下那个常在就都 对对对 都有， 这连答应一天是3斤8两。 可以了， 3斤8两、 一个女性20来岁了，十几岁有的时候，那就吃个3斤8两的肉 啊，也是个工程， 撑得慌。 干嘛非自己吃啊？对不对？他就是、 还得他旁边那些 摆摊卖去。 您说这个倒对，过去宫里头。那皇上一天22斤肉呢？22斤肉，他这真能吃得了吗？吃不了，吃不了就往下赏，赏的人呢，他也吃不了，就一层一层往下赏。最后呢，到地安门，就是过去宫里后门，干嘛呢？卖遮罗， 宫廷 遮罗，哎，对，杂货菜。 嘿，那儿的杂菜肯定是好的。 我怎么记得你住地安门来的？ 我说您这个身量是吧？ 按桶买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什么科研项目都得根据自己兴趣。 哎，你要这么说，这个吃还体现出好多的文化，吃有等级之分。 对， 过去。 现在你先琢磨琢磨，我现在要能吃着鸡和鸭子，我就是皇后那个级别的。 那要是我现在连海参都吃上了啊！ 哎呦， 那个连那个什么那个扇贝、生蚝、 太后、太后， 那我比皇上厉害呀！ 啊，你太后、太后。 其实这个东西，人家老说当兴趣挺好玩的，一进这个里边工作呢， 很复杂， 哎，就 关键。 当学者，当这个科研人员，你必须得研究出点成果来。你光研究吃鸡不行，你还得研究出吃鸡吃点这别人不知道的事儿来。 哎，对，您比如说鸡腿这肉为什么它嫩呢？ 这个也是 鸡胸肉啊， 来研究的吗？ 这不生物学研究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说这意思，我也不是研究吃鸡的。 那这个门类也太广了，吃好家伙，这 所以够研究一辈子呢。 真的是 啊， 饮食文化， 玩 乐是什么样的？ 乐 什么该乐什么不该乐， 哎，对， 你小花你咋该不该乐时候乐， 这东西它到底逗乐不是逗 乐， 哎， 这个乐呀、是贯穿在吃喝玩其中的，乐在其中嘛， 乐不能单拎出来吗？相声算吃， 不 算喝， 我跟您说，算玩 算玩啊， 算玩，那它也算乐吧？ 吃喝玩 那就乐 都是一乐吗？ 对， 就是乐是最广泛的，能包括所有， 乐在其中嘛，刚才说了、 但我就说，如果真说相声跟乐关系，是不是还挺直接的呢？ 那当然， 那当然了。 你看那相声里面不是也说这个报菜名的时候 啊， 里面讲了好多吃的东西吗？ 啊，对对对。 那这些东西，像你们这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是不是每一样、打前面那一开始的蒸羊羔、蒸熊掌，你们就 没吃过呀？您到第二个菜就是保护动物了，我没赶上啊。 这怎么研究？哦，你们不是到那儿以后，我是博士， 来来，酋长来酋长， 这什么博士？ 逮起来，逮起来，逮起来，这博士逮起来，看这博士真的假的？ 那像你们研究这个，不光是本地的吃食，祖国的、中国的博大精深的， 以北京为主体，因为研究清史、民国史的北京史，对吧？那就以北京为主体， 对，这样他不用出外地出差去。 哎，但是你到外地 出差，是怎么车费不够吗？ 不是，你到外地吃去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说，哎，我是研究去了， 对，我是博士，我要就配合我研究。 咱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去外地呢？一直在上学，对不对？ 对， 学到博士都没有工作呢，到外地 又吃压力。 说那个博士后是叫什么来着？ 我就博士后啊， 博士后再往后怎么办呀？可怎么办呢？ 就我已经开始往壮士方向发展，天天去健身房。 对， 你们这么懂吃，你是不是每一顿吃就受不了那做的不好吃的？ 对，就是路边小摊，比如摊个煎饼， 摊的不好、啊、你得跟他急。这博士就吃这个、啊？ 半天玩半天就说谁让你来的呀？ 是啊，我不敢说这话呀。我还是往壮士那方向奔的，还没到壮士这程度呢。要到壮士那程度，我才 打谁了、哎？ 我就想象，可能像你们吃那么多好东西，又做了研究，知道它怎么个来历、做法、流派哈、甚至里面的营养。那平时看的那个名为棋怎么怎么样，但实则不怎么怎么样的东西，你可能倍儿生气，倍儿生气的。 对，火冒三丈。 你吃的那样的， 那下次不去了呗。 你得跟人嚷嚷啊！你得， 我又跟人嚷嚷，我是博士，你得配。你得配合我们的这个研究是吧？ 说你得跟人说你这个无良商家。 鱼儿，我要通宵办古愁，我告诉你。 抱着对方一块玩的， 写点东西，粉刺粉刺他们。 对对对。 会吗？ 啊，会啊。 北京不好吃地方的名录。 嗯。 那算了，这种就别暴露人家了，说点好吃的吧，让我跟大雷哪天也能跟着你长长见识，吃点什么入口的。 哦、都是入口的，你要说吃什么好吃的，特别的 都是内服，都是内服，没有外用。 你告诉我吃点入口的，这 我那意思就是，他们不是美食老说这东西好吃，就入口即化吗？ 对，吃点即化的， 喝 有没有推荐、 啊？有什么这样好的地方？他那意思推荐 啊、哦，推荐挺多的。 比如吃什么？吃就北京咱现在特色好吃的，比如说什么肉饼啊，然、后什么哪儿炒什么哪个炒菜呀、 啊？对 啊、哦，你比如说 一绝， 烤鸭，我最爱吃的就是海天阁的烤鸭。袁朝英师傅那个烤鸭做得好。 哎呦，这个买卖好像现在一提烤鸭就是什么边王啊， 啊， 全聚德 啊，是 大董啊， 是这大董也不错， 哎，这都是这个、 大董也不错啊 啊，你不喜欢吃他们那儿？ 没有，别把我往沟里带啊，喜欢都喜欢 哈， 但是总有个最喜欢， 嗯， 对吧？ 所以他那儿怎么好呢？ 就有一次我记得拍片子去之后，都凉了之后还好吃。这烤鸭这东西最重要的是那个温度， 嗯， 是吧？才长的，哎，还跟那人家那热的那一样香，哎，那油鸭油还能入口即化， 嗯， 嘿，就说这个鸭子油愣它没拧住 啊！ 你那个是传统的还是？ 传统的，我对那些东西都嗤之以鼻啊， 嗯， 没什么用啊， 就是葱加鸭子， 就是葱加鸭子， 黄瓜。 黄瓜就是单吃的， 就点一拍黄瓜， 不加啊， 就不是加卷子里头的，让你清口的。 嗯， 那葱切斜丝儿，斜丝儿你一咬它就能断。 嗯， 你经常是不是吃烤鸭？经常 对，有 全都出来了， 出来了， 对吧？ 头一口啊全是葱， 有的还 是全是鸭子， 你就不能说分两口把它吃了，斜着切那葱，那丝儿一咬就断。 嗯， 这就比较讲究的。 嗯， 酱是甜面酱，关键是那鸭子好吃。 对，横切龙萝卜，斜切葱嘛。 嗯。这个鸭子得选这个京白鸭，北京的甜鸭，别的都好说。外烤内煮嘛，里头这灌汤，所以它那个里头那个肉比较细嫩。 嗯 啊， 哦，你看还挺有讲究。 那反正都过节小长假，你再推荐几个好吃的。 光吃烤鸭不够吃啊，大过节大团圆呢。 涮羊肉， 哎，烤鸭子就着涮羊肉。 哎呀，这不是一个馆子。 涮羊肉谁这么点着吃啊？ 涮羊肉就是老字号吧？ 也不一定。 你推荐的是 对你基本上不喜欢吃老字号，看来 你们不是还喜欢一会儿咱们就介绍老字号 啊咱说 你比如说这个金生龙，原来开在、 哦、 早年开在东安市场，吃爆肚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们家涮羊肉也不错。 嗯， 哦，还有什么不错的？ 还有玉德福， 哦， 鬼街那玉德福， 嗯， 杨大爷， 哦， 是吧？又一顺这老字号， 都是老字号 啊。 那你肯定会说，但人家羊好啊。人得要吃京白羊， 哎，我头一回听说有京白羊， 就得吃口外白羊是吧？ 口外有白羊，有寒羊，我知道。 你都是白的， 那是不是得羊好啊？这说的没错吧？ 那肯定得羊好，关键这涮羊肉好吃不好吃，关键在这肉好不好嘛？ 对。 还有呢，宁夏滩羊， 嗯，那对，说这羊好吃。 还有呢，就是新疆羊好吃， 嗯， 反正就这些羊吧。你甭管是哪儿的，过去咱们老北京就是说口外羊， 嗯， 很简单，而且呢，过去咱们物流也没那么发达，现在咱们都能做得到。 嗯，哎，那有什么好吃的？是那种小点心啊，小吃食那种 啊，比如说芸豆卷儿， 嗯， 这个是方庄的一碗居，冯怀春冯老师那儿做的好， 哦， 是吧？那个做那个大概得4个小时做一批， 我一猜就是那种 啊， 入口即化吧？ 哎，这还真是入口即化， 这对了吧？这对了 啊。 你终于逮着这词用对地方。 那我再给你换一个，换一个那个又一顺的爱窝窝好。

就来关注我们北广购物的产品。那今天呢，我们为您来介绍的是法国贝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瓶，一共是12瓶。另外再加上呢，贝松三升装的这一大瓶酒啊，这一大瓶呢相当于4瓶了，这一共加起来一共16瓶 啊。 回去扫码价的话呢，一瓶就要9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399元，您拿走的是16瓶啊。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质量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6度到2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今天白天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72变，白天晚上娱乐72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在 用 它，娱 乐72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小花的酒吧那开的可热闹了。怎么个热闹法儿？ 哎呀，不，咱全院人呐，祝大家伙儿。 这么长时间以来呢， 咱们统一一个人说行不行啊？ 哎， 祝大家伙儿 节日快乐。 大街酒吧里，哎，你们都在呢。我发现出去有出去的好，不出去有不出去的好。 他最近中了病。 你要说出去你就出去， 不出去就不出去，我会了。 小长假来了。 有来好几天了， 一共就3天。 是啊，你想说什么？ 没给你们安排相亲啊？ 这不再论呢。 怎么 过节度假？谁说必须得安排相亲？ 度假在北京自己吃喝，那剩下的就是相亲啊。 谁说聚会 啊？小花你相亲了吗？ 聚会相亲不是一回事吗？ 啊，你把聚会就叫相亲去了。哎呦，你的同学同事们得多糟心呢， 让你给相了一遍。 对，都从周边下手。 那你父母肯定给你安排相亲啊。 你相亲了吗？ 拒绝了。我就说我得找一个走心的长久一点的男朋友。 走心的？ 对啊，没碰上一合适的，而且经常很尴尬。你比如说我对他没什么意思，这相亲完了以后老给我发微信问我这好玩吗？ 他吓着你 了。那可乐吗？ 对，问你这房子还租不租了，这房子还要不要了。 要不就说你长挺好看的，你我也挺喜欢你的。 哎，这是哪位？我特想知道。谁说这话了？ 凭空臆想。 我就想认识这位，那几位我倒不着急。 我不愿意。 小花说这种感觉像是瞎编的。 不要耽误双方的时间。 哎呦，你这 是方便条件并不合适。 你这自娱自乐的过程吧。 真事儿，真事儿， 真事儿，这谁呀？明星，你说出来我们就相信真事儿。 你这叫有个名就真的。 这就开始编了，你知道吧？ 编个名对我来说难吗？ 难。 每回那名不是我编的。但是我跟你说，小柱，你也别这直眉瞪眼的听。你现在非婚人口里的一位。 非婚人口，不叫未婚人士。 非婚人口统计里面，你是一位啊。 哦哦哦， 你也是一位啊。 甭说，你也一位，这叫三位。 但好在男女比例是严重的失衡的。 对，二比一。 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男比100女， 那还 是总体来讲，你们还是比我们多出很多呀。哎，起码我有36个，让我随便挑啊。 那100你不要了。 我就说，从那多 出来都得挑人家挑剩下的。 哎呀，你们有什么压力吗？ 我们有什么压力？那有100个女的让我们挑呢？ 紧张紧张了啊？ 不紧张，我们该相亲相亲，该干事业干事业。 不着急结婚？ 不是。我有对象。 什么？ 我有对象。 你再说一遍。 我有对象。 谁啊？ 目标。 哦， 对不对？ 这样还实在点。你看现在这些00后恋爱经历都很丰富了，90后自愧不如，咱们这些人，咱好说叫80后。 能不好说？你说叫什么？我想听听。哎，小花每次都给自己憋这种绝路。我特想知道，要不好说我们叫什么。 后靠前一点， 这说话是不太好说，字儿太多。 给你说几个相亲事例，你先过过瘾。 听别人相亲事例过干瘾，我得多缺乏呀。 总结一些经验，吸取一些教训。快乐大街，危急有力郎，离家远，谁料慌忙，中状元，中状元中炮，冒着风花，好啊，好心悬呐、啊 嗯！最近要去安徽、啊， 没有？ 怎么迷着黄梅戏了？ 我觉得这个女驸马呢，充分的证明了咱们女子的能力，男女平等啊！你看我们也是可以中状元，鱼宅钱，对吧？鱼宅钱。 你快还钱，小花。 要不然这样吧， 怎么了？ 你回你的电视台， 哎， 我回我的我们家，躲开他吧。 为了多情的李公子，父亲恩爱花好月儿圆，父亲恩爱花好月儿。 找不着调了吧，小花？嘿、哎， 父亲恩爱花好熬月儿圆呐、啊。王大奶， 王大奶，你别扫兴啊！ 谁扫人兴？ 我说咱们这个酒吧最近啊，有点蒸蒸日上的劲头。刚过两天好日子，小花， 小花要改票房。 对呀，犯疯病啊！ 哎，只要有助于销售，我觉得我是可以。 您迷这干嘛？是瞧上人家女驸马有文化？ 票一把怎么不行啊？ 还是 不行啊？ 不是，你上哪儿票去？票一把是没问题，这一把你上哪儿票去？ 你们俩也当观众。 哎呦，哎呦，你们要人、啊、要人命啊！ 关键是特别的逗，是什么呢？因为啊，我现在发现了，这女孩你有什么才华，你得亮出来，憋着别人不知道， 对， 一下子就把你耽误了。看人家现在网友都怎么营销宣传自己， 怎么宣传、 啊？你看这位呢，自称啊现代才女，还有以文 会 友， 会友吧，都算 会友。当年前面买过镖局， 哦，我知道。 什么呀？人家是以文会友，在时尚平台上招亲，写了一首打油招驸马的诗，所以我才想起了 打油招驸 马这么一首。 怎么着还打油招驸马？ 打油诗吗？ 爱吃炸货。 你看你们俩一点不理解人家的心态。 他怎么写的打油诗？ 七言打油诗：急煞亲朋三姑客，喋喋不休是咱妈，物质非为首选项，最羡樵夫半裙差。 裙差？ 哎，那念什么？ 差裙差。 又不是吃火鸡， 何辙呀？ 这没辙。 妈夸叉， 麻花叉。 不是，他说什么妈夸叉了？ 喋喋不休是咱妈， 我咱的要求不浮夸，物质微微首选项，最现樵夫半裙插。 哎，还有呢，我也看着了。小花一说，我发现了啊，是写着什么？一本贤淑农家女 啊、哦，一本就是说她是一类本科， 哎， 农家贤淑女，农村户口、 哎、叫农家乐里边的一个小女孩， 啊、 能上厅堂，能端茶， 啊，哪儿都能去，嗯、去哪儿都行， 哎， 上德下德，嗯， 荷包薪资可温饱， 嗯， 荷包，它是一个绣荷包的， 也许是炸荷包蛋的， 就是人家可以温饱。 勤俭节约善持家 哦，就是说这人还是贤妻良母型的 啊。还有呢， 嗯， 吉煞亲朋三姑客， 这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嘛。还有呢，携手南山赏花月，并肩凤凰奏琵琶，不求此生大富贵，但求执子共芳华。 还有呢，民女已过28，非是草来也非花 哦， 从来论坛洗浅水，专做看客度闲暇，草庐结社双亲见，西为求学早离家，天马行空经年过，无有夫君无有他，吉煞亲朋三姑客，喋喋不休是咱妈，姑奶奶好嫁了，不着急我急了， 你 不 着 急我急了，别家孩儿满地走，咱家花开难结瓜，你娘逐年岁数大，将来如何帮带娃，赫然心生愧疚意，一贴打油招驸马，招驸马 夸几夸， 人人夸我盼茂，远了山茂招娃招陈娟呐、啊、 甭管真的假的，多少有点文采，能写这么长的一打油诗就算不错。最羡樵夫半裙钗，他就喜欢找一个山里边打柴的， 那是说找个普通人，应该说他还是对自己的要求不是那种求大富大贵，平民小日子就可以了。 哎， 其实像我们都是这样，想想过去古人啊，那女子都得靠写诗表达个情意，这就已经算很就是很爱， 说不上来他就爱你这玩意儿，哎， 就算是很突破了。现在咱说 很突破 了，那就算是很能表达了 啊，那 说得出来这个情爱二字了， 是是是， 哪像现在啊， 那现在这，所以说就这个时代像他这么说话人太少了，我觉得这没戏，找不着。 您才说错了呢、嗯、我倒觉得他是独辟蹊径，没准啊就有那些有点文采的小伙子给他再呵斥一手。 哦、 oh, 那应该怎么写呢？ 你比如说王大来给他回诗啊， 嗯， 小伙子今年39， 谁39啊， 啊不，小伙子今年29， 嗯， 长得挺像39，身体已经49，别人看我59，怎么样， 接着说啊， 估计能活69。 我的我心理价位79， 不求此生大99，但求侄子小99， 怎么还 要算吧，这事儿这数学啊，生平花不穷啊、嗯、数学不过就得穷啊。 红袖添香齐美酒，是风卷西窗信啾啾。 啾啾啾啾是什么玩意儿？ 一种吉祥富贵鸟。 哦哦、哎、 长得像鸽子。 我明白了，小花，你刚才练这个女驸马是不是因为这女的喜欢听这歌啊？ 为九里浪里 又来了 驾驭， 离我远点吧。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如今单身美女们都不喜欢剩女这个称呼了，因为剩女啊，除了被动要选择相亲，也要被动的去勇敢上非诚勿扰。不过听说有这么一位现代才女，采用最传统的方式，以文会友，在最时尚的平台招亲。人说了，有女已过28，一帖打油招驸马。哎，宁波的这个才女打油诗网上招驸马，您觉得怎么样呢？ 这位有才的姑娘写了一帖七言打油诗，她招亲的原因啊，跟大多数姑娘一样，就是什么家里亲戚啊都着急，妈妈呢天天在家叨唠，她的要求啊特别简单，愿望呢还特别古典，叫携手南山赏花月，并肩凤凰奏琵琶。哎，这男的呢得喜欢旅游，还得会民乐。打油诗结尾还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叫竹铁未留联系号，料君有心定能查。意思呀，意思我甭解释您能明白了。 那到底联系号是多少呢？ 人人夸我繁茂，原来沙茂招啊招陈娟呐、啊。 看来会剪腿多么重要。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公园。头昏吗？ 啊，这头昏。 那测下血压。 哎。哦，您这、那个，您那个相亲， 往上， 您先别着急往上。那个，您这是这个相亲之前还有体检的是吗？ 没有。啊，你相亲的呀？ 啊， 那个树林儿。 哦，在那树林儿。 义诊。 哦，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这人。 哎，来这边来，这边来。 在哪儿呢？这。 哎，我不去。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找对象，快跟我走。 哎，跟着他走，错不了。人还真不少啊！ 那小伙子，你什么事儿？ 我在征婚。 你多大？ 十九。 啊，填一下表。 哎， 你今年十九？ 啊，十九。 你才十九？ 十九。 啊？多大？ 十九。 你再说一遍。 兄弟。 你再说一遍。 兄弟。哎。 十九。 你怎么了？ 怎么着？你十九？你十九？你来这儿干嘛？你 不是兄弟，走错了。那个招工的在那边， 体检那个在那边， 镶牙那在那边， 这是相亲。 是这个我长得稍微有点显老。 那也不行，你太早了，这个法定结婚年龄还没到呢，你今儿谈完了明儿也结不了啊。 我提前预备着。 你预备什么呀？你预备什么呀？都照你这么着全都预备着，我们怎么办呀？ 对呀。 哎，大哥二哥，你们都二姐了。 你打哪儿拎的就是大哥二哥？ 您块大，您是大哥，他块小，他是二哥。 不是二十几，三十多了。 你这孩子，你过来过来，我这不明白了，你就那么想结婚呀？ 真是，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啊、懂什么叫爱情吗？ 爱情的坟墓。 你说说。 不是， 你说这结婚怎么回事？你先说说。 不是，二位哥是这么回事，现在这个男的多，女的少，要是不下手，将来找不着。 谁告诉你的？ 那你也找跟你合适的呀？你看这哪有十九的跟你来的，对不对？哪他都比你大，你合适吗？ 你找大的，你愿意吗？ 啊， 你是愿意的， 你愿意吗？ 你愿意，我不愿意。 哎， 比你大，比我小啊！你这是垄断我资源。 你这账头还挺清楚， 是不是这么算，兄弟？ 对，再说你看你来，那呼啦呼啦呼啦，那就今儿这本来就那几位女同志，你看都看你，你看他们都露出了慈祥的目光。 不是这个，我这男多女少嘛，相亲得趁早啊！ 你怎么就听这么一句话呀？男多女少，那得分时代分年头，你赶上那年景要好了，也是女的多男的少，你的机会这少，知道吗？ 你呀、啊、先忙你的事业，你是不是刚毕业有工作吗？你 有、 哎、有工作、 工作 就有工作了， 工作好不好？ 一边读书完了一边有一个公司， 就去看着你了。都 不是，这公司是我的 啊， 自个儿创业 啊。 你怎么这么小你就靠上爹？你说这玩意儿肯早读可不行啊！ 这你说你，那你今后你还毕了业吗？啊，你这学习成绩怎么样？ 这啊，哦，还行吧， 还行就是不行，你知道吗？ 不，我这 倒数第几啊？ 那个拿了一年奖学金了。 啊？ 哦，你们学校这奖学金也不考察就发哈？ 随便发呀。 这么趁钱也能得奖学金啊？ 不是， 这奖学金跟钱有没关系？这不自己考试吗？ 你站好，站着。多高啊？ 我1.83米。 你看看，平时不锻炼吧？ 不怎么锻炼。 你看看，身体都不行吧？ 啊、要不然这不抓紧每周去三次健身房吗？ 你看看， 你这，我告诉你，这结婚得有点积累才能结呢。 对， 你现在要什么没什么， 你现在刚创业，对不对？ 是不是？ 你又贷着款，你又买不上房， 房你能有吗？ 对啊， 我有一个两居室。 啊， 两居室 位置不好，你啊， 对， 弄得 环外太远， 上班难，你知道吗？你娶个媳妇儿，你咋上班？ 我反正我得三环里。 哦， 不是买的早是吧？三环里的房现在不好买。 啊，你看你这个，你有房是吧？ 嗯， 你又有公司，对不对？但你出门你这个老坐公交，你这也不行，知道吗？ 是应该坐公交，绿色出行。那、天天开车，我也不好意思。 这个是你得，你再问问，你再问问。 你眼睛好不好啊？近视不近视？ 不近视，1.5。 你那，你还双眼皮？你这 家里婆媳似的，你妈厉害不厉害？厉害吧？ 我妈不厉害，我妈可那么是我爸的贤内助，完我妈对我也特好，然后什么都让我锻炼，不宠着我，不惯着我，不让我娇生惯养。 不是，那你有公司，那你干嘛还来相亲了呀？你们公司是不是都是男的？ 公司女的多，男的少，但我们公司那些姐姐他们都不着急结婚，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早点下手？ 不是，女的多，男的少，公司里的 啊，那姐姐都不结婚，他们都好好工作。 那你们单位还要人吗？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是个实事儿，只不过呢，小伙子的条件被我们夸大了啊。但这个小伙子确实只有19岁，他在武汉的公交集团工作，希望相亲能够成功。但是，这个相亲会一开始，他上了舞台以后啊，就被众老男人们给砸下来了， 遭到了大家伙的非议。 你这么年轻，你凑什么热闹？你给我们这50几岁的留点机会行不行啊？ 您听听，您听听， 我觉得您这50几岁长得跟他不是一个群体。 这几位啊，心里实在是不平衡了，最后呢，把这19岁的小伙子请下台了。但是50几岁那几位也是，您早干嘛去了？现在着急，你别解释，别解释。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